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外国新闻媒体皮特吉发表了文章。老挝的巴特辽报、新万象报、尼泊尔的阿尔潘报、尼泊尔主体思想和新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和印度的世界镜报分别登出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和照片，辟了特辑。缅甸的新时代报、叙利亚的复兴报、柬埔寨的简新社和国家广播电台，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德国反帝论坛等团体网站介绍金正日同志的高贵革命生涯，说他为朝鲜劳动党的加强和发展、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反帝自主事业的胜利进展献出了一切。